文 Lens Sunsetter 的金鱼二月菜精华，今期推出六人用和十人用的超值豪华皇帝蟹套餐，选用一级原隻皇帝蟹，加上燕窝烩鱼肚羹、口花胶扣花菇等名贵菜式，以超值价发售，不容错过。另外更有片皮鸭龙虾十人套餐，震撼价550元。 金鱼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大量停车位，实在是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由 Topline Entertainment 主办精英理财，做演于隆重呈现真音乐吕珊演唱会2024温哥华站。 Hello， 大家好啊，我吕珊啊，3月18日系 The Center 约定你，到时我会带埋好多经典靓歌送俾你，希望你到时记得支持我啊！ 票价除 VIP 198元外，其余188元。欲要靓位，重速上网 btix.com 购票，查询604-617-8799604-617-8799。 我哋好高兴宣布，加拿大葛培里报道团将于4月6日喺本拿比举办全日嘅华人福音大会，邀请你嚟同葛培里嘅孙葛惠里及大温地区嘅弟兄姊妹一齐参加，费用全面，以广东话、国语及英语进行，让我哋参与充满活力嘅敬拜，聚焦全福音大使命，接受挑战同激励。报名请上 billygram.ca/chineseevangelism， 系 billygram.ca/chineseevangelism。 向左行，向右走，转边个靓弯，渐渐会见到山明水秀。唔想心急踩错油，不如唞一唞，让3分钟心灵鸡汤为你加加油。 听众朋友你好，曾明光又喺嚟紧3分钟同你分享一个小故事。无论古今中外，做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仔有男儿气概的玩物。但一位父亲非常希望自己的儿子有男儿气概，于是就出钱送他去杂艺修道院去学习。3个月过去了，父亲再一次去修道院，主持人看见父亲来到，就叫那位儿子和修道院里面的武术教练来比武，一年比了20场，每场都是个儿子输了。但无论点惨败到，个仔仍然坚持嘅牌嚟，继续同呢位教练比武。睇完比武之后，父亲就忍唔住叹口气：，唉呀仔，每次你都输，你认为佢就系有男子气概咩？嗱，个主持听到父亲嘅呢番说话咧，就好认真嘅对呢个父亲讲嘅话：，你只系睇见佢落败嘅结果，但你冇睇见佢失败之后重新爬起嚟嘅决心同埋毅力。讲到呢度，个主持望下嗰个父亲嘅儿子笑一笑，用非常肯定嘅语气同佢讲：佢话呢啲先至叫做不屈不挠嘅男气概。嗱，乜嘢先算系成功呢？可能好多嘅人定义都唔一样。喺某啲人嘅观念里边，成功嘅意思就系达到一个目的、一个目标、一个位置，又或者一个成果。亦都有人认为成功系一个过程，只要我哋愿意咁样做，而且都确确实实咁样去做。虽然后果不是很理想，但我们都算是成功的。就好像这位主持所说的一样，男子的气概并不是在于要打败这个教练，而是要跟教练比赛的过程当中，这个孩子学会怎样站起身，失败了之后再站起来，坚决的、坚忍的不断去继续比赛。从这个故事来看，胜利就不一定是成功的唯一标准，而是在乎你怎样去看成功的定义。好，我哋讲到呢度，下次同一时间再见面啦，拜拜。 各位听众，多谢你收听加拿大远东广播嘅节目。如果你对信仰有疑问，欢迎打嚟同我哋倾下。如果你想回应今日嘅节目内容，欢迎你打电话同我哋分享。我哋嘅电话系604-717-8369。 极都唔听，系咪仲要教啊？ 华侨之声提提你，今个星期六临瞓前记得将时钟拨快一小时，即系两点变三点，记得教啦。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各位午安，而家系由吴兆斌报道新闻。北本拿比发生事故，一名途人被一名汽车乘客袭击。事发星期三中午一点，现场系希城及 Roser Avenue。该名途人喺行人过路线过马路时，差啲被一辆嘅白色多用途越野车撞到。一名17至20岁嘅男乘客落车袭击该名嘅途人，其后开车逃去，途人受伤，冇生命危险。骑警话涉案嘅系一辆白色嘅新款本田 CRV。沿 Roser Avenue 北行方向逃去，司机就是一名45至50岁的金发女子，着一件黑色的蓬松外套。联邦外交部长 Melanie Joly 乔美兰公布加拿大向两名伊朗人实施新制裁，包括是伊朗首都的交通系统行政人员以及一名的资深国会议员，原因是他们参与暴力镇压伊朗妇女和女童。他说伊朗妇女和女童面对日益压抑的环境，他们正冒住受伤和死亡的风险争取提出意见或者要求基本权利。乔美兰的办公室说，该两名人士利用影响力和地位要求或者对伊朗妇女和女童采取越来越严厉的镇压措施。国际方面，北韩朝中社报道领袖金正恩指导人民军各联合部队炮击训练，报道指出训练在进行，以比赛的方式检查评估北韩人民军各联合部队所属炮兵部队的火力打击能力，以提高炮兵战斗动员态势和实战能力，其中是包括将敌人的首都锁定在打击圈内。金正恩对参训炮兵区分队经常做好战斗动员准备表示极大满意，他说一旦实战时刻到来，要绝不留情地实施迅速猛烈打击，掌握主动权，预想各种情况，切实制定训练目标，加强炮兵威力。中国方面，多名在北京出席全国两会的人大政协包括是中联办前官员、香港的政商界人士都说期望立法会其中伊朗妇女和女性联合部队炮击训练经常做好战斗动员准备表示极大满意，他说一旦实战时刻到来，要绝不留情地实施迅速猛烈打击，掌握主动权，预想各种情况，切实制定训练目标，加强炮兵威力。中国方面，多名在北京出席全国两会的人大政协包括是中联办前官员、香港的政商界人士都说期望立法会尽快通过基本法23条立法。港台记者仇志明报道。 在北京出席全国两会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部分人曾经在中央港澳工作系统或者特区政府担任要职，他们被传媒追访对特区政府就基本法23条立法提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的睇法。其中全国政协常委、中联办前副主任谭天牛说，23条对香港安全稳定很重要。 香港立法也是特区政府的限制，是吧？对香港安全稳定非常重要，所以希望朋友们都支持。 曾经担任港澳办和中联办主任的张晓明以及现任基本法委员会委员、中联办前副主任陈东就未有回应提问。对于草案建议叛国罪、叛乱罪最高可以判处终身监禁，全国政协常委、前政务司司长唐英年认为刑罚必须要有阻吓性。 我认为呢，如果是叛国啊或者是叛乱罪的一些呢，在全世界来讲，基本上所有的国安法都会有一个非常严厉的惩罚的，所以呢必须要是有一个阻吓性的。 至于被捕者羁留期限，警方经申请可最长延长多14日。全国政协委员、前警务处处长曾伟雄认为有足够调查时间很重要， 必须有足够时间令到办案的人员是可以去进行 充分嘅調查，因為你個時間充分嘅時候，你查得越清楚咧，咁你變咗以後你做啲決定係究竟係檢控定唔檢控咯，呢個都係一件好事。冇任何安全比國家安全更加重要。當你作比較嘅時候咧，唔能夠話啊同香港現有嘅刑事嘅法例嚟比較，亦都要參考一下咧其他國家，特別係普通法國家嘅做法，比如英國啦，嗰、那個羈押權咧甚至係超過14日啦。 列席人大會議嘅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黃玉山亦都認為，延長羈留期做法合適，相信政府已經考慮得好清楚。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喺北京報道。 新聞報道完畢，下一節新聞係兩點。 我哋好高興宣布，加拿大葛培理報道團將於4月6日喺本拿比舉辦全日嘅華人福音大會，邀請你嚟同葛培理嘅孫葛惠理及大溫地區嘅弟兄姊妹一齊參加，費用全面，以廣東話、國語及英語進行，讓我哋參與充滿活力嘅敬拜，聚焦全福音大使命，接受挑戰同激勵。報名請上 billygram.ca/ChineseEvangelism， 係 billygram.ca/ChineseEvangelism。 恭喜恭喜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恭贺列治文公众市场对面富恩港粤美食隆重开业，祝大展宏图，生意兴隆。怀念香港茶记风味，去列治文新开嘅富恩港粤美食啦！ 佢哋杯奶茶又香又滑，各式小食同炒粉、面饭、汤米线、小菜都好有水准。 梗系，佢老细入厨30多年，仲系亲自处理，出品梗有保证。新窗期间，凡位顾满50元，即送现金券，多食多送。 咁想探港式口味又经济，嚟列治文 Westminster Highway 8291号公众市场对面嘅富恩港粤美食啦，开朝11至晚11，电话7783196789。 温哥华燕凤鸣粤剧团艺术总监应国凤，连同香港名伶何伟玲及剧团本地资深名票，将于3月23号星期六晚上7点，简米高霍氏剧院隆重上演任伯经典名剧《思考记》。 名曲名剧，轻松笑皮有唱情，为戏迷带嚟一个心情轻松愉快的晚上，一起来捧场咯。 票价40、50、60。 购票查询604-764-8181，604-764-8181。 唉，家嫂话佢离婚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咯，真系要4多5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父定啊。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慧言轻音系由88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哪个再敢多说话？二平六国是谁？哪个统一称霸？谁人战绩高过孤家？高高在上，诸君看罢，怎知江山美好如画？登山踏雾，指天笑骂，舍我谁堪怕？秦是此，人在此，绝了万世。 Truthfulness, you might just as well be blind. But always 维贤轻音是由八十八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买餸最好去八十八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新鲜鲮鱼滑$6.48一磅，急冻竹丝鸡$3.98一磅，新鲜鸡全翼$3.38一磅，德哥急冻老虎虾$6.98一包，全美急冻各款水饺$5.98一包，麒麟果$2.98一个，白菜苗$2.28一磅，三藏牌芝米粉$8.8一包，直冲阿华田$3.88一樽。 风味小厨增设东南亚熟食，另外请留意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八十八超市在域多里街和49街夹 Billion 街，两店同时进行。 咦，老公咁早放工噶？ 撞咗车啊嘛？ 吓，撞车仲咁轻松？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陈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闲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快啲打604-875-8088先。 做咩啊？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吓，乜你又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加拿大最大型及北美第三大的十公里长跑赛事 Vancouver Sun Run 庆祝40周年，将于4月21日隆重举行。 大会设有个人十公里赛事、2.5公里迷你 Sun Run、团体及青年组别，更设有虚拟赛事。 所有选手均获赠大会纪念资讯。比赛结束之后，更可以参加位于 BC Place 举行的大型派对。 现场赛事报名截止日期是4月18日中午，详情请上网 vancouversunrun.com。

由 Grenfell 夹六十四 Avenue 嘅天喜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哇！喺 Grenfell 街夹六十四 Avenue 新开嘅天喜海鲜酒家，好食又抵食。 系啊，茶室七天免茶兼大中细点心都有九折，食够60元加10元可叹半只海南鸡。 晚市游水蟹一只特价26.8，冬天孖宝枝竹羊腩煲加生炒糯米饭唔使50元，又有特价4至10人套餐益食价，晚市成本80元都有海南鸡送。 去天喜，帮你天天欢喜。Grenfell 街801号。天喜海鲜酒家开朝10晚10，七天营业，订座604-261-6328。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世界上湖泊数量最多的国家就是芬兰了。芬兰位于欧洲北部，是北欧五国之一，和瑞典、挪威以及俄罗斯接壤。芬兰的海岸线长1100公里。而内陆的水域面积就占了全国面积的 10%。 国家范围之内总共有大约接近180,000个岛聚以及超过180,000个湖泊，因此芬兰亦都是有千湖之国的称号的。芬兰之所以会有这么多湖泊的形成，其实和冰川的侵蚀作用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当然亦都和冰岛地处高纬度地区是有关系的。由于芬兰靠近北极圈，在70万年前，芬兰这一块土地就好像今天的格陵兰一样，曾经都是被很厚的冰层覆盖住的。而这些冰层不断发生缓慢的地壳运动，从而对地面产生了巨大的力量。而由于地面的硬度是有所不同，再加上经过千万年来冰层运动的作用，就导致到地面变得凹凸不平，最终就形成今天的湖泊了。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你就好啦，我啲脚腕痛到我冇觉好瞓，净系止痛药唔持久，又多副作用。 朋友介绍我揾 Angel Yan 主理嘅 Fans Fine Pain Treatment 痛症治疗中心，对因车祸工作劳损、体能退化及疾病导致嘅长期疼痛，有多年独有按摩治疗经验，一次治疗就可减轻痛楚。而家预约治疗仲有优惠， 我都揾 Angel 嘅 Fans Fine Pain Treatment 痛症治疗中心，早啲脱裤海。 Angel 就喺 Main 街5132楼203室康宁药房楼上，打23688633111预约先啦，系23688633111。 当你为事业筹划下一步嘅时候，往往会有好多问题，例如点样搵份好工，边度有职业培训，边个可以帮我为工作做好准备。WorkBC 会提供各种支援同服务，为你解答呢啲问题。无论你系打算转工，定系啱啱踏足卑诗省，亦或第一次准备就业。WorkBC 有齐各种工具同资源帮到你，详情请浏览 workbc.ca/findanswers。 以上资讯是由卑诗省政府提供。 好消息 好消息， 著名的美心饼店 隆重登场，进驻靓山商场啦！就在列治文靓山商场内934号铺位， 即大型超级市场和邮局隔离咋。 靓山商场美心饼店 已经开幕。 更好消息，为庆祝 Lanson 购物商场美心饼店开幕， 现凡惠顾 Lanson 商场美心西饼面包满4元， 即送回1元代用券， 多买多送，送完即止。 优惠只限 Lanson 商场美心饼店。 美心订饼电话604-270-8337， 位于列治文 Lanson Centre 嘅金怡二月蔡精华茶市点心，质优微微，早茶1-5，11点前8折优惠，星期六日9折。 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以超值价发售，欢迎预订。 金如意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系秀贤喜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如意订座电话604-278-6006，278-600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慧言轻音是由高柏餐厅赞助播出。 很想轻抱你，所以避开你，宁愿用距离是令你好奇，回避过眼神，先偷偷喘气，吩咐手臂放在原地。传闻浪漫太快，爱恋都走得快，才会迟迟未步向你，说一世爱护你。 情像翅膀打开，还没有相拥。 神，爱比驯服过更精彩，连地老天荒亦不更改，时间永远等待，等你自愿那天才去承诺你无止境那份爱。我用沉默叫醒爱情，你用期待做你反应，继续行近直至开始爱。 慧言轻音是由高柏餐厅赞助播出。 高柏餐厅 VIP 会员三月超值优惠，澳洲肉眼扒配龙虾尾套餐只是28.95，仲奉送饭或意粉、餐汤、咖啡或茶。高柏餐厅在列治文和高桂林有两间店同时为你服务，快啲嚟试下啦！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唔使惊，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11:00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善解疑难是由 Eva Dance and Yoga Studio 赞助播出。 自知拥有华语监控中心的 APC 亚洲保安台提提你，今个星期日凌晨2:00要将时钟拨快1小时，安装防盗系统、智能家居及电车充电，请认住 APC 亚洲保安台的老虎标记，电话604273013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Winnie 咧林太隆重推介由名发展商 Anthem 精心打造，位于本拿比 Metro Town 嘅 Evos 发展项目， 可步行至铁道镇商场、天车站及 Bonsa 社区中心。 Evos 共34层高，218个单位，超过15000只娱乐配套设施， 由开放式至三房单位，价钱只系由50元起，其中100套单位仅低于73万。 快啲揾 Winnie 咧林太预约参观，电话6048138111，8138111。 桃园金阁海鲜酒家天天茶市早茶9:00开始8折优惠， 桃园首创午市龙虾汤海鲜脆米泡饭一定要试，晚市全新推出龙虾及扁平鸭精选自选套餐，50多款小菜，包括桃园名菜安格斯牛肋王及有籽芥末银鳕鱼，任君选择，都只是158元起。 桃园金阁地址列治文3号路及 Westminster Highway， 即帝苑王燕隔离，订座6042730888，2730888。 大家收听紧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慧言轻音是由 Alpha Services 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赞助播出。 This has got to be the saddest day of my life.I called you here today for a bit of bad news. I won't be able to see you anymore because of my obligations and the ties that you have. We've been meeting here every day. And since this is our last day together,I want to hold you just one more time. When you turn and walk away, don't look back. I want to remember you just like this. Let's just kiss and say goodbye.